变成现实。 请北京的各地听众朋友们注意了，现鲜一级品野生海参1999元订购一年装的优惠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热线已经开通，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是的，由于受到海外运输成本的提高和国内野生海参市场的需求，现厂家决定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将全面调整价格。也就是说呢，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野生海参，活动当中享受订购一盒送两盒的优惠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 是， 一旦错过今天，对不起啊，以后您再想买这款海参的话，那可能就是3000块钱一盒了。 哇， 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其实啊，常吃海参的朋友都知道，这商场里面但凡是野生海参四个字样的专柜，价格至少得3000-4000块钱左右，有的甚至是达到了10000块钱左右的。而现鲜的海参呢，不仅是野生的，还是一级品的，价格却只有1999元。所以啊，涨价已经是迫在眉睫了。 是， 那今天为了弥补大家对于涨价通知的遗憾，现厂家决定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一年装野生海参的朋友，将免费赠送给您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块钱的水洗夏凉被一床。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是的，手机尾号是0924的朋友呢，加订了5套。 哇， 说前两天呢刚订了一盒你们的海参，没想到口感真的不错，又鲜又嫩，而且呢肉质特别厚实。听说马上要涨价，所以呢想囤点在家，送人自用都可以。还有4233的朋友呢订购了10套，说我妈已经吃了一年多的鲜芋仙海参了，一直都夸你们家的海参好，说是呢和10年前的海参呢口感一样，可怎么突然就要涨价了呢？ 其实啊，鲜芋仙的海参涨价并不是突然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鲜芋仙海参是来自于地中海自由生长的野生海参， 是 需要一定的生长年限才能成年的，再加上现在都提倡吃环保原生态的食物，所以市面上野生海参特别的走俏，一盒3000-4000的野生海参那都是算便宜的了，而鲜芋仙却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，按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，本次涨幅至少得50%左右。 是， 那就是说一盒大概要涨1000块钱，3盒那就是3000块钱。但今天涨价前的最后一次福利，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原价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，现在只要1999元。 是， 划算到这每盒只要666块钱，每根海参啊只要15块钱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15块钱呢就可以让我们做一份饭店的葱爆海参，15块钱就可以让我们煲一种海参豆腐汤，这就是鲜芋仙品牌的魄力和人气。但是呢很遗憾呢，也是最后一次享受这样的福利了。导播提示，目前呢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。尾号是6144的朋友说，我吃你们家海参已经3年了，确实1000多块钱吃小一年的优惠非常的实在。 是， 而且呢还有焖烧杯和夏季凉被的免费赠送。还有0408的朋友说呢，爸妈都退休了，老两口啊想得开，退休日子过得可精彩了，这海参呢还是他们带给我们吃的呢，听说今天马上要涨价了，就想给他们订几套。 好了，更多的订购信息暂时不分享了，您赶紧来下订单，因为错过了今天啊，对不起，鲜芋仙的价格将全面上调了，那时候你就再也享受不到花1999元订购3盒一年装的野生海参，也享受不到免费赠送给您的海参焖烧杯和夏凉被的免费赠送了。所以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抓紧时间了。 是的，都说呢，短暂的成功靠情商，长期的成功靠智商，幸福的成功靠一副好的身体。只要身体好了呢，才是幸福的根源。鲜芋仙野生海参含有丰富的酸性粘多糖、海参皂带、蛋白质和16种的氨基酸，对于全家老少来说呢，都是可以让您的健康受益的。海参呢是好的选择，十几块钱吃海参，就在4007106108 4007106。 1098-4007-106-108。 不过啊，再次提醒各位，今天是最后一次享受1999元订购三盒一年装现鲜海参的机会了，还有特别赠送给您的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被一只和价值680块钱的水洗夏凉被一床， 是 都是应时应景的实在赠品，所以最后30秒，加油打电话4007-106-1084007-106-1084007-106-108。 关云长知识入卷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靠山王杨林讨敌叫阵，钱琼等人亮队出征。秦琼主府英雄会的战将，众位弟兄，你们别看杨林老了，不把他当回事儿啊。我秦家双锏敢说打遍天下没服过谁，可就是这杨林我打不了。上次我染面闹登州，被他走马活捉，你们不管谁上去可多加小心。徐茂公跟程咬金说，四弟啊，你今天吵着斗杨林，明天叫着和杨林打，今天老杨林来了，你出去一战呢。 三哥呀，老程斧子虽说天下无敌，可是我打的是长家伙，你没看吗，杨林使的是双家伙，我打不了，我呀在这忍着吧。就在这阵，单雄信大喊一声，你们都把杨林说成虎了，是人惹不了，我就不信我怕过谁把杨林交给我了。说着催马直奔疆场，一摇手中狼牙槊，直奔杨林。杨林左手棒一指单雄信，开，该死降马，报上名来，本王棒下不死无名之鬼。哈哈，杨林，你不认识我，我是那绿林东西南北中五路都头领啊，现在英雄会我排行在五，你家五爷单雄信，老儿可是杨林。住嘴，老夫太岁靠山王单雄信，你把秦琼叫出来，我有几句话说，然后再打行不行？呀呸，我秦二哥能跟你说话吗？你先接招吧。呜，大槊搂头盖顶砸了下来。杨林想，我要是年轻20年，他这一槊呀，我不费劲就崩出去。看他这个儿，这个槊，这是有力气。现在我岁数大了，人老不讲筋骨为能，如果封不出去或者是伤着，我的一世英名岂不付与流水吗？怎么办？有了，他用巧劲儿，杨林一举左手槊往上一架，就听嘡啷一声把槊推出去，接着右手槊横着呜奔单雄信打来。单雄信没想到老头这手这么快呀、啊、赶紧一低头稍微晚这么一点，扒地下囚笼棒打在了盔顶上，搂海带嘎巴也折，这盔呀、啊、掉在了地上。 当时法纪散乱，单雄信哎呀一声败回本部军队，就这么一招。秦琼说，武帝啊，你怎么败回来了？单雄信惊魂未定， 二哥，老杨林太厉害了，他的招太快了。 在一旁尤俊达大喊一声，瞧我的，哗楞楞楞一摇手中五谷托天叉，催马上阵，来到杨林的马前，也不搭话，举起手中钢叉朝杨林扎了过去。杨林双搭十字架，架住钢叉，两手一变，松手吧。眼看尤俊达的叉呀，像有人从手里往外夺一样，立刻被杨林夺了过去。二马冲锋，杨林举右手棒一挥身，打，呜，就听着啪。秦琼吓得把两眼一闭，哎呀，我兄弟完了，不敢看了。这边有人说话，来来来，尤俊达没死，睁眼再一看，尤俊达的战马被打趴下了。尤俊达滚鞍落马，赶紧一打滚，噔噔噔噔噔跑回本部军队。秦琼这才松了口气啊。勇三郎王伯党一拧手中这杆素英枪，飞马上阵，到了杨林近前，扑棱棱给杨林来个心机乱点头。这手枪是王伯党的绝招，这三点头啊，一奔面门，二奔咽喉，三奔前心，又快又狠。杨林不慌不忙，右手棒一立，身子一偏，汤一棒打在王伯党这杆枪的中心杆上，嗖，枪飞了。王伯党惊叫一声，败回本部军队。军兵上前捡回王伯党的枪给扛回来，大刀王君可飞马到疆场。这回杨林来个先下手，双棒呜朝王君可的头顶打来，王君可横刀接架，双棒砸在刀杆上，嘡啷啷啷啷，就这一下子震耳欲聋啊。王君可只觉得双臂发麻，虎口疼痛，拨马败回本部军队。到了队前一看呀，虎口已经震裂了，血啊往外冒呢。英雄会的人上去一个败一个，都没有过三个回合的，杨林一顿双棒打的英雄会众将谁也不敢出战，是人人胆战心惊。老杨林一看英雄会无人再出战，一阵狂笑，来呀收兵。就听着隋朝军队咚咚恰咚咚恰咚恰咚恰咚咚恰敲着德胜鼓回营了。杨林已经70多岁了，那么为什么英雄会这么多人都让他打得不敢出战了吗？第一啊，杨林不是一般人物，乃是当今天下第八条好汉，杀法骁勇，棒法惊奇，更主要他久经战场，有丰富的作战经验。英雄会的弟兄虽然说武艺都不错，那也得分和谁打呀，他们没打过仗啊。过去占山的占湖的落岛的，也就是打家劫舍，没遇见高人呢，另外没有久经沙场的经验。你像程咬金有绝招，他打不了使双家伙的。秦琼双剑厉害，在登州被杨林走马活擒，胆虚不敢出战，剩下的有谁是杨林的对手啊？都没出过征啊。杨林也就占了这个便宜了。徐茂公看杨林长着德胜骨返回营去，万般无奈，念了声佛，无量佛，咱们呢回去吧。程咬金乐了，嘿嘿嘿，你求佛来帮我们打呀，念佛还不如求我们呢。行了老四啊，你呀别说风凉话了，回去吧。来到金梯关， 众人摘盔卸甲，洗漱已毕，换上便衣微服。本来大家琢磨商量怎么办，哪知道徐茂公坐在虎皮高脚椅上，当中间一坐，众人在两旁坐好。徐茂公说：“来呀，准备酒宴，开怀畅饮。”程咬金不高兴了：“哎，三哥呀，咱们要是打了胜仗，你可以喝庆功酒，如今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，你喝什么酒啊？我看你还挺乐啊。”徐茂公说：“我不乐还哭啊。”四弟啊，别看咱们打了败仗，我说喝酒喝得有名堂啊。什么名堂？你快说。今天我们喝这酒叫散伙酒。程咬金吓了一跳：“三哥，散什么伙呀？”老四啊，你看见杨林的任标旗了吗？上边写的双棒无敌手，威名振华夷。今天我们所有人没有能在他马前走上三合的，这仗没法打，敌我力量相差太悬殊了。咱们这伙人当初老拔胸脯杀七个宰八个的，说有本事，今天见着杨林都老实了吧？明天杨林肯定还来叫阵，咱们要不迎敌，他一定调来人马把我们这关城围住，攻进关来把咱们捉住，还不都得宰了啊。今天趁他没有打进来，我们喝完这顿酒，各自收拾收拾东西散伙，这不叫散伙酒吗？你看着没有，杨林他们是东西北三面围困，只有南边没有隋朝军队，咱们冲出城去来个满天星，他就抓不着咱们了，多好啊。喝顿团圆酒吧。程咬金一听有点急了：“哎，徐三啊，你可损透了，你来的时候一个人，走的是一个人，你当你老道去了当然不怕了，我的老娘还在金滴关呢，走得了吗？再说当初结黄杠的钱都叫你们造反花光了，散伙我上哪吃饭去啊？啊，不行。”“哎，四弟你甭着急呀，打咱们打不过，那只有一条，散伙。”“不行不行，不能散。”“那你能打杨林吗？”“这那我们这么多人呢，难道就没办法？”“好好好，老四啊，这么办，咱们大家都想主意啊。诸位，你们都闭眼睛琢磨怎么能退杨林。我现在数十个数，十个数数完了，要是没有办法退杨林，咱们就散伙；要是有主意呢，咱们继续干，行不行？”秦琼听了不解其中之意，他刚想问问徐茂公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，哪知老徐冲他使个眼色，又看了看程咬金。哦，秦琼明白了，这是逼着程咬金出战呢，也就不言语了。诸位把眼睛闭好了没有？都想啊退杨林的主意，我可开始数数了啊。一二，一直数到九也没人说话。哎，诸位可剩一个数了，如果我数出来还没有主意，我们可就吃散伙饭了啊。诸位听着啊。他伸出手来，十个手指扎着的，嘴动了动的意思我要数。就在这阵，程咬金大喊一声：“慢，徐三 A， 我有主意喽！”大家把眼睛都睁开了，看着程咬金想乐不敢乐，特别是秦琼啊，绷着个脸儿。徐茂公说：“四弟啊，你有主意了啊？”“徐三儿，有主意啊。”“那你说说，你什么主意？你先等会儿，我问你， 我有办法战胜杨林，该不该当首领？那当然该当了。既然该当首领，你看看你在哪坐着，我在哪坐着啊？你坐在正当中虎皮高脚椅上，大家伺候着，我在旁边搭个旁座，坐的可是冷板凳啊。咱们该不该换个地方啊？徐茂公乐了，哈哈，四弟啊，哎，我正不愿意坐在这儿呢，来来，咱俩换换。说着站起来和程咬金换了个座位，程咬金往这一坐乐了，嗯，还是这坐着好受。那你该说说你有什么主意了？老程说你先等等，忙什么？往常大伙见着你徐三儿怎么见？又作揖又磕头又有人献茶，现在我当首领了，你可不能拿我不当回事儿啊。啊，就这么的能行吗？我能说吗？徐茂公站起来了，做个罗圈揖，诸位兄弟，这位新首领啊，筷子扎藕挑眼了，来，咱们上前给他见礼，参见新头领。猛英雄齐彪齐国远急了，嘿嘿嘿，他一个卖私盐的能有什么好主意啊？李豹说，齐彪，咱们先见他，如果见完了他拿不出好主意，咱们大伙儿揍他。对，咱们揍他打他。说着呼都站起来了，冲老程一抱拳，参见新首领，参见新首领。程咬金大嘴一撇，罢了啊。大家重新落座。哎，我口干了，徐茂公说别着急，我给您倒碗茶。把茶送上去，程咬金咕嘟咕喝完了。我看这样子有不服的，嗨，我不是非要你们参拜不可，为的是啊，大家拿我当回事儿。徐茂公说，程首领，这回你该把主意对大家说了吧？齐彪、李豹、金城、牛盖往了往袖子，专等着老程拿不出主意揍他呢。说呀，快说呀。程咬金哈哈一乐，诸位，我大字儿不识一个，大字儿一横念扁的，哪有什么好主意啊？啊，揍他揍他。齐彪等人的呼就上来了。程咬金说，别，哥几个别打，你四哥要没有主意也不敢坐在当中劲儿啊。啊，没有三把神沙我敢倒反西岐吗？没有金刚钻也不敢揽着瓷器，那首领是那么好当的吗？我说诸位，我早有个好主意了，咱们一个一个和杨林打，打不过他，我想了个办法，咱们准备12个人一块上。大伙说不行不行，哪能以多胜少呢？哎，12人便一块上，一个人上去只打一招，你下来他上去轮着打他，这样一来老小就再厉害他也赢不了。大家一听，你别瞧卖私盐的不认得字儿，这个主意还真有谱。尤俊达可就说了，四哥呀，听你方才这番话，主意倒还可以，可是就凭咱这哥几个，每人顶多打个1-2个照面，时间长了得休息，得吃饭呢。这样一来，怎么打咱们也打不赢。程咬金一乐，诸位，咱们这回打他就不叫他休息了，我派出12人，一人一招和他打，打累了换下6个，那6个再上。要是饿了呢，我给你们准备好大饼牛肉换着下来吃，渴了我给你们预备好茶水或者绿豆汤，再派24个人在旁边捡兵刃，杨林力气大，把你们兵刃磕飞了，派人捡回来教你们手，你们再冲上去再打，反正老有人跟他打，不叫他歇着。要这样，别说是一个杨林呐，有几个也累趴下呀。你们看这个主意怎么样？他就是铁的， 也得把它烧化了。大家一听程咬金这个主意，真是双挑大拇指啊。方才要打的那哥几个都嚷了起来，四哥，你这主意真好啊，这回是块铁也把它给砸扁喽。徐茂公说，四弟这个主意啊，在兵书上叫车轮战法。老程说，嗨，什么战法我不懂，这是你呀把我逼出来的。秦琼暗暗佩服，就这么点事儿，我就没想起来。别看不起卖耙子的，程咬金是真聪明。这是老程一乐，诸位，我可要派将了啊，派好了，大家再吃再喝，明天好打杨林。众人说好，您就派吧，您怎么派我们怎么做。好嘞，山无地有，明天你头一个上去，见着杨林就是一槊，他必然拿棒挂你，你可别让他把兵刃挂住，再砸他老家伙一下子，你别打了，往回跑。好了，王伯党，四哥，你五哥砸杨林两槊，杨林必然恼怒，要追你五哥，你别等他追上啊，上去就来个金鸡三点头，扎他三枪你就回来。四哥您看好吧。王军统，在。刘弟啊，王伯党下去你盯上，给他来个一马三刀，他再厉害也够呛。就这么办。我说小尤，哎，尤俊达过来了，四哥你派我干什么？老六下去后你接上，上去盖马一钢叉呀，他用棒挂你，你再平着捅他一叉就回来。是了。就这样，程咬金又派了七彪、李豹、金城、牛盖、谢应登等人，连同单雄信，一共是12员将。分配完了，老程传令大家开回上营，早点休息，明天好战杨林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天刚刚放亮，大家饱餐战饭，咚咚咚三声炮响，程咬金带领英雄会的人冲出关城，裂开队伍，冲着对面骂阵，哎，隋朝的军兵听着，往里边给老儿杨林送信，就说英雄会人和他决一死战喽。这阵杨林刚刚起床，到底年纪大了，昨天很累，再加上打了胜仗，一高兴多喝两杯酒，起来稍微晚一点，有人给沏了杯茶，正在喝茶呢，军兵跑进来报启禀王爷，得知金提官的响马裂开阵时叫阵呢，请王爷定夺。杨林想，这些该死响马昨天都被打败了，今天还敢骂阵，带我出去一顿双棒打死几个，回来再吃早饭也不迟。来呀，传旨备马抬棒响炮出兵。有人伺候他，顶盔挂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，到了外边搬个刃凳，乘胯坐骑，两脚踹凳，马奔疆场，后边也裂开了阵势，用棒一指英雄会的人，喝道，打不死的响马哪个敢撒马一战。这阵程咬金在英雄会的大道旗下带住思江，我说哥们儿，给我上啊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。